这是要吊尸。他站起来抱着谁，他就不撒手，不撒手抱着谁，谁就跟他一块死。 娘， 来吧， 把 老爷们拽着他鞭子过来。林之妹子，停停停停。 娘。 三哥，出黑血了， 这回完了，收拾收拾，埋了。 娘， 俺娘，二爷的酒你也没喝上，你就不再等我两天，今儿回来了，还不知他干没干丢人的事儿。 好在是 全虚全影的回来了，咱们一家子好好的啊！你就命短。嗯， 哎，有动静。 哎，娘， 金枝，你跟来了？这是地府吧？ 不是娘，这是咱村，我活着。 活着， 娘，你是活了吧？你可别吓我。 赵三，你死了。 他娘，你别吓我，你这是活了。 你死了。 二爷那天赎了咱呢，我不是蹲了大狱。二爷拿钱赎了咱，还给咱酒，让咱团聚。你服了毒，这要埋你呢。 一听说要埋你，你就自个儿坐起来了。你这是没死。 王姐， 三嫂，没死，活了。 娘，我对不住你，我肚子里怀了成毅的东西，没脸了，跑了。可那天晚上我看见娘了，就回来了。大叔，成夜里抓了鸡，自杀鸡！ 我打死你这骚丫头！ 喂，哎，三哥， 你还让我活呀？我打死你！ 张三， 不是你，娘的丫头金枝儿，不是你，你俩的孩子，娘给带， 娘。村里的老少爷们，婶子大娘，我金枝和成毅相好，我肚子里怀了成毅的东西，可我想娘就回来了。老少爷们，婶子大娘，你老几位放高手，别戳点我，别戳点我肚子的东西，我磕头了。 金枝儿， 娘， 坑我吧，你们就坑了我吧。 三哥。 我家的军叫自发军，长官待我还好，可是长官就是长官，上马得用人抬，纪律也紧，纪律就是规矩。一次我只多睡了一会儿，就被长官打了十个枪把子。军里常有人开小差，长官也没招。据说我摁过手印的纸是假的。最近日本来了，长官叫他们鬼子，长官们整夜说话，说打鬼子。这信是我托人写的，为了你们放心，等我挣了大钱就回来，顺便把这信给金枝说说，回来就娶她，跟村里人都说说，金枝是我的人，不兴戳点她。

不认识啊，麻婆子不认识啊，这日本国是啥国，日本人是啥人？ 日本人是要在咱国住。 住那还不客客气气的，凭啥不认识就杀人呢？就没招没惹的，凭啥呀？ 各有一号，他们八成号这 已经知道，已经知道。 程烨为了救金枝儿，在村里第一次杀了一个日本人。 Thank you.